此处可有招商店，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。 哦，你们三位要住店呐？看，越过那个大岭十字坡，十字坡倒有32家招商店，要记住，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呀。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，他家开店是一个恶老婆，叫母夜叉孙二娘，他的丈夫外号进阶罗。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，夜晚三更把头割，拿你们人肉包包子，不到天亮就出锅了。 啊！武松这个闻听一瞪眼，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？ 什么人敢安？他那就敢安主人锅。我要说这话你不信，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。 哼，我从小跑腿常住店，挨宰的滋味我还没尝过，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，倒看他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。 嘿，那你愿住你就住啊，那你是愿意下汤锅，你去吧，他们俩人一锅煮，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。 乔夫单柴扬长去，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。 我说二哥呀，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，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？ 哦，我路见不平就要管，岂能留着杀人窝。 哎，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。 是啊，跟着二哥死了也值得。说着话他们背起了路套朝前走，路过了一道干沙河。武松说，你们哥俩放下大入套，捡点石头里边搁。 哎，二哥，常言说远路无亲在呀，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？ 这个娘们开黑店，图财害命作恶多，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，他一见咱们这个大入套可是准得乐得了不得。再者说半夜三更交了手，这可是没有伴的好家伙呀。 嘿，对， 这个董平捡那薛霸苏他们稀里哗啦的紧忙活，不大会儿捡了半入套，不够千斤也有800多。武松一指这个大入套，你们哥俩谁扛着？ 董平说我来。呵，他搬了两搬没搬动。 薛霸说一边去，瞧我的。 哥，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。二哥呀，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。 武松说好，你们不成有二哥。说话单膀一较劲，抓起来就往那肩上搁，迈开了大步朝前走，躺着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。 怎么那么快呢？说书的嘴快，唱戏的腿快。说书的话一碰嘴边，唱戏的腿一绕弯，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。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，那是多快。 众儿郎兵把云南取得， 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，在舞台上一转圈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，为何不行兵至云南？ 这就到了，多快呀、啊、说书的嘴快，藏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。且不说武松找黑店，咱们单提二娘夜叉婆，他站在了门口正招客，黑乖乖的小嘴真会说 哟，南来的客北来的客，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头来住住，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，我是打扫的干净又利落，纸糊的那个天棚塞个血段，这个新肉的新鞋新被窝，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，这个臭臭的没处去找窝呀。您进门先饮了迎风酒，出店再敬菜一桌，有什么东西您交给我，丢了什么咱们赔什么。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，临走我就赔你一匹大斗罗，有钱没钱你就自管住，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。 宋二娘这里的正卖嘴，嗨，来了好汉武二哥。